大家聖誕快樂。好，嗱，因為上次咧啊，大家如果有睇上集，記得阿朗啦。 係。 咁上集咧就阿朗話：，哇，我仲有喎，仲有啲料喎。我哋又唔講貨嘅，我哋唔係嗰個堂。係，我哋仲有啲經歷未分享嘅。咁啊，今晚就叫阿。阿朗上嚟继续分享啦， 系今日真系多谢晒，又俾多次机会我。 喂、喂，大佬，你哋唔上嚟就咩啊？冇人撑场啊，系嘛？咁你圣诞去边啊？ 圣诞都系 BBQ 啊，嗰啲年青人要做嘅嘢。 系，即系我哋又冇咁年青，我哋去咗食海鲜，我唔会同人争嘅。 食海鲜都好贵啊！ 唔系，喂，大佬食嗰啲圣诞餐仲贵啊！大佬食嗰啲鞋夹杂嘅火鸡啊，即系我唔会食嗰啲嘢嘅，系咪？ 不过几好食噶， 啊， 几好食噶。 咁你唔识食啫，我第日整只鸡俾你食，你永远都唔会食火鸡大佬。系啊，咁你今日有啲咩讲嚟听下咧？ 讲下啲杂不楞嗰啲啊！上次讲咗个最正，即系。个经历最大嗰个机场啦，即系嗰个最深刻啦。 系， 不如讲下啲，即系我上次已经分享晒俾佢搞嗰啲啊，讲晒噶啦，人生俾佢搞完噶啦。咁但系见到嘅咧， 唔系喎，仲有可能仲搞你喎。 唔系啊嘛，唔系咁大头咁大份底啊嘛。 即系我做呢啲节目系比较啊，个心地有少少唔好嘅，即系你唔俾嘢搞，冇分享。 唔系见到咯，即系可能你见到，但系佢又冇直接去同自己有冲突嗰啲啦。 系 咁即系咧，系今年嘅事嚟嘅啫。 系 咁今年咧去游船河，去开船 P， 咁咧。不嬲咧，去游船河咧都系中意咧，譬如佢只船咧有啲独木舟咧，咁啊自己中意撑，周围撑自己 拖住一个船尾度。 系啦系啦，嗰啲独木舟咧，咁然之后咧就攞住独木舟，咁佢哋去玩完咧，有乜好玩啊？不如撑只独木舟去，真系探下险好过啦。 有冇咩多个人去先？ 梗系冇啦，我好想。 咁你系失败， 好失败。咁咧，我嗰次我记得我唔知 exactly 嗰个位置喺边，但系我就系知道咧，我登陆。那个岛仔咧，就叫大蛇湾，即系西贡嗰头嘅。咁大蛇湾咧，佢上边嗰度咧，就我唔知佢以前系嗰个俱乐部啊，定还是系佢啲餐厅定乜鬼嘢，我唔知道，可能度假村嚟。佢上边有好多古灵精怪嗰啲。叫機械動物嘅嘢咧，有隻大猩猩嘅模型啊，好鬼高大噶，即系啊！ 政府啊，嗰個 應該唔係，應該係私人嘅，但系佢有政府嘅路牌嘅，咁應該佢哋應該喺嗰度起咗啦。咁有啲上，你得閒如果各位朋友上網睇下，可以見到嗰啲圖嘅，係啊，好奇奇怪怪，呢一荒廢咗好奇怪，以前有人嘅。咁咧我就嗰度咧就冇乜事，即系我登錄咗咁行咗圈圈影咗相嗰啲，其實都驚驚地噶啦，話曬都。荒废咗，咁但系咧，真系好记得嗰日咧，系日光日白，好晒，好猛太阳嘅。咁但系你自己撑住只独木舟咧，去到嗰啲沿岸嗰啲边位嗰度咧，咁好中意去嗰啲噶嘛。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个心咧寒起上嚟，即系好寒嘅。 系 你唔知点解喺个咁猛嘅太阳底下，你会突然之间 feel 到寒寒地。 系 咁咧，而你望落啲水嗰度咧，佢唔系污糟嗰只黑色，系你直头系觉得系。阴森嗰只黑色，我唔知先人你明唔明？ 我明，即系喂，正常西贡嗰边好清噶嘛啲水，你 系 见到啲石噶嘛， 系啦， 见到个底噶嘛。 但系你自己会觉得啲水系有阵寒气，然之后嗰啲水系好似睇唔到个底咁样。咁而家埋岸边噶嘛，岸边应该都好清啊，佢又唔系好阴森嘅。咁但系嗰度咧，我因为嗰度嚟嗰啲船嗰啲群咧都好远下，正常咧唔会有人嘅。咁然之后突然之间咧，咁我喺度撑，我谂住埋去嗰啲防波堤定唔知乜鬼嘢嗰度，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好寒，直觉就话俾我听都系唔好去嗰度啦。咁但系咧，我突然之间另一拧转头咧，我见到有人影，黑色嘅人影，系真系好似仙人今日套衫咁样，系成个黑色，人样都系黑色嘅。突然之间望唔到样嘅，有突然之间好似人哋摸蚬咁样，又潜咗落去，又上嚟，一嘢嘅啫。哇！ 即系喺个水下边上， 系啦系啦，喺个水度啦啦升一升上嚟，跟住然之后落翻去， 系。 跟住之后我初头我可能摸险啫，但系我见到佢，哇！大佬，我因为我有表嘛，望住，哇！三分几四分钟咯，即系你人边有闭气闭得咁紧要嘅啫，系咪先？你会上嚟噶嘛？摸险都，同埋嗰度唔系好深水嘅啫嘛，你摸得几多啫？咁然之后好啦，咁佢又冇上嚟。 佢唔知點解個日嗰件物品嗰件物體係啦，冇上嚟，哇！咁嗱嗱聲梗係走啦，大佬邊、嗯？我本來直頭想跳落去遊下睇下咩料，佢都唔夠膽、嗯、因為實在你太寒啦、 嗯， 太寒啦，嗰、那個位唔知點解嘅，跟住之後咁啊嗱嗱聲走翻轉頭，嗰、那個位係比較陰森嘅，係啊。 即系你走翻去自己嗰个船嗰度， 系啦系啦，都好远下噶，都撑咗，系、嗯、啊，都500米噶，嗰度有500米距离啊。 独木舟就好快啫，游。 独木舟系嘅，游梗系唔得啦，独木舟撑好快啫。 系 啊，即系系咯，啲唔知系咪水鬼，但系又唔系好近七月节噶，但系我又唔知点解无啦啦。 水鬼唔一定七月节先出现噶嘛。 但系系咯，但系冇理由咁猛 啊！ 即系你咁大个太阳，冇理由咁猛，佢突然之间会出嚟噶嘛？ 嗯， 应该都系 嗱，我曾经做嗰个客咧，咁佢系有两个仔嘅， 嗯， 咁佢三母子都帮衬我嘅， 嗯， 咁佢两个仔咧好中意钓鱼， 嗯， 有一次咧就租咗架啲山板，唔记得出去港喺边度钓鱼啊，总之系两兄弟啦，咁啊出去，咁咪后期系佢个仔讲翻俾我听嘅，因为佢阿妈嗰日咧就接到个电话，佢应该佢应该喺我嗰度做紧法事嘅。 嗯， 我做一个法事咧，就系大家又唔好误会，即系我先讲好多次，系帮衬我整头发，系头发个发 啊，发型个发。 我发过好多有听节目嘅咧，就以为我点解你又话冇宗教信仰，成日帮人做法事，嗰系头发个发。啊！咁佢突然间接咗个电话，又就嗱嗱声走咗。咁、嗯、我问佢咩事，佢冇讲嘅。跟住咧，嗰啲街坊咧，佢啲朋友同我讲话，佢两个仔钓鱼出事。 嗯， 咁嗰日就架船咧，佢哋出去个艇啊反转咗。 嗯， 咁啊细佬咧就两个一齐跌咗落水。 两个一齐跌咗落水。 系啦，咁咧就俾人救起咗嗰时咧，个细仔死咗。 嗯， 本来。即系分分钟个两个仔都唔得、 嗯，哇！ 佢两个得同一架艇反咗嘛？咁佢阿妈就我梗系费事讲啦，即系两佢嚟咗嚟个老公好似佢老公走咗噶啦， 走咗， 咁啊得即系死咗啦，咁啊得翻两个仔，哇！一日之间即系冚家冇晒噶咯， 哇！好惨。 咁咧就佢话佢之后咧，我佢个仔再嚟，我问翻个仔嗰日发生咩事。嗯佢话佢嗰日咧就同个细佬咧一齐就租咗个艇仔啦，就唔爬出去嘅，爬出去嗰个位置度钓鱼，钓下咧个船突然间咁啊冇浪噶， 嗯， 两边喐， 哦，哇，唔喺水度都搞到你啊， 喺个水度啊， 唔系我知啊，即系个人冇掂落水都搞到你， 喺个船度嘅， 咁好猛 个船突然间咁样喐， 嗯， 咁佢哋钓鱼咧。通常系一人一边丝噶嘛， 啊啊、 即系唔会放埋一边噶嘛。 啊、 你艇头嗰、那个、 啊， 一个咁样爬坐艇尾就抌坐艇前面嗰个对住面咁抌去噶嘛、嗯。突然间咁样一嘢嘅船吸转，咁啊两个落咗水咯。 哦， 咁个细佬咧跌咗落水，佢两个都识游水喎。 嗯， 唔系唔识游水噶吓，佢两个都识游水嘅。 水性嗰啲人嚟。 咁咧，咁佢就谂住架船反转咗，你都可以掹住架山板噶嘛。但掹到都死嘅，好鬼多豪學咁樣上班。咁佢又佢阿哥咧就扶住嘅，就唔見咗個細佬， 唔見咗個細佬。 即係佢跌咗落水之後，應該你識游水，踹兩腳就上翻嚟㗎啦，係咪？佢見唔到，跟住又嗱，佢一個我記得佢話佢喺船頭，個細佬喺船尾嘅，咁佢就兜個圈去船尾嗰度，就睇下個細佬啊，唔見咁啊潛落去啦，就見到佢開始向下沉。佢掹佢咯， 即系直头喺个水底度见到佢向下沉紧， 系啦，见到佢系冇，即系见到佢系咁一路滑， 嗯，但系都上唔翻， 上唔到嚟嘅， 反而仲越嚟越沉， 系佢开始向下沉，佢咪掹佢咯，掹佢嘅手咯，掹同好似有人同你喺下面斗力咁啊，好似扯大缆咁啊，掹极都掹唔到上嚟，咁你喺个水度发到力噶嘛， 系、嗯、啊， 佢只有踢水嘅啫，系咁上，掹极都掹唔到。后屘佢见到佢个佢咧，即系其实嗰对眼都， 嗯、 你唔系戴咗潜镜，你又望唔清楚啊嘛，你模模糊糊见到个细佬嘅啫嘛， 系啊， 就系佢见到咧，就系佢个细佬向下沉，咁啊伸高嘅手咧、嗯，另外嗰只手咧就系冇意识嘅，系、嗯、冇踢过水啊， 嗯， 冇踢过水嘅，你识游水一定会踢水噶嘛，要上翻嚟噶嘛， 点样掹都唔识都掹到啦， 掹极都掹唔到，跟住咧有一股力。好似想拖埋佢落去咁样， 哇！ 系啊， 即系 捉佢晒都唔够，要捉埋佢， 好似想拖埋佢落去咁。佢、后屘咧无奈之下咧，真系捉极都捉唔实，个睇住咁样慢慢个细佬只手咧 甩咗手啦， 甩咗落去，落咗海底，跟住发晒毛咁样潜落去揾啦，揾嚟揾去都揾唔到。跟住就嗱嗱声上翻去，好彩咧，附近有啲嗰啲吊艇咧，即系佢哋就爬咁嗰度。吓，我就唔鬼记得佢讲喺边度钓鱼。嗰度啲有啲人咧，四个人一只嗰啲咧，嗰啲艇经过就问咩事，嗱嗱声帮佢嗰阵时未有无线电话嘅，嗱嗱声就车佢翻去嗰度报警，叫水警嚟揾，揾唔到人， 揾极都揾唔到。咁最后点样解决咧？ 跟住咪挖人搜索啊！即系其实搜索嘥气啦，揾翻条咸鱼嘅啫嘛。你话头点存到咁耐啊？ 咁但系都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系啦，咁咪又系嗰个老方法啦，抌个西瓜落去啦。跟住我问佢：喂，你当日你冇理由，你个细佬，你个细佬咁样跌落去咧？你嘅感觉系点啊？喂，我冇办法，佢好似聚咗一嚿好大嘅石头咁样啊！ 扯极都扯唔翻， 佢扯唔翻佢上嚟， 抖唔到力。 佢系咁俾阿妈捞翻去。佢点解你睇住个细佬跌落去浸？你救唔救佢？佢哑仔食黄连。如果佢系真系要搏命救个细佬咧，佢都落埋去。 哦， 两个一齐落晒去啊！ 好悲惨。 佢系直情感觉都系有人。 系啊，即系嗰种好似有人夹硬，好似扯你落去咁，你翻都翻唔翻嚟。 系啦，我都试过俾水鬼拉嘅。 嗯，我记得你之前有 系啊，我有讲过，真系好似 喺个码头好浅水嗰度嘛， 唔系深噶嗰度， 深噶， 真系好似人掹你嘅落去咁样噶。佢亦都系过咗两日，就系要抌个西瓜个细佬个条丝先浮翻上嚟。但系佢解点样解释，佢阿妈都唔听咯。 即系都系责怪佢。 都系话当日佢唔救翻个细佬， 唉，真系 系啊！但系佢系有救佢嘅，救唔到啊！ 哇！但我真系估唔到，原来唔系个人冇掂水都可以搞到你。我以为即系你掂咗落水咁搞你都易啊，但系你喺只船度都搞到你。 嗱，佢同我讲嘅系嘅，即系船系 系啊， 嗰日系冇浪嘅，冇乜浪嘅，有浪你把啲山板好易反噶嘛，系咁样两边摇摇下，突然间跌到落。 唔系你三板要佢反都，如果你即系都要好大浪先得，唔系 都唔系噶，都唔使大浪，船尾浪都可以反噶。 哦， 但系佢嗰日系冇乜浪嘅。 嗯， 有浪你唔会租个山板啊，好辛苦啊，顶浪爬翻嚟，系啊，要求救啊，叫人哋拖你翻去噶。 哇，不过系咪水鬼系即系特别猛嘅咧？即系以你嘅认知。 咁啊，通常浸死都唔方好嘢噶啦。 系咯，即系你，即系其实我唔知系咪咧，即系我成日觉得水鬼系即系特别系好似仲得人惊过喺陆上见到嗰啲咁样。 因为我哋少接触啊嘛， 同埋我哋喺个水度冇办法再去逃生啊嘛，即系都冇能力去咩嘛。 嗱，我有个位置咧，就系、是、有人报料，有人报料俾我听咧，系你。第一我睇下几时咧，有船咧 拍外景， 拍去嗰边拍先。因为佢话你离远已经听到嗰个湾咧，有啲呼声嗰啲叫声，唔系风声啊，风声吹山窿嗰啲声系你分得出嘅。 嗯， 系嘛？我哋 嗰啲直头系人声嚟， 系有啲人声啊喺度嗌嘅。 哇， 系啊， 寒 嘅。我问下我朋友，佢以前好中意。坐船出去啲基调噶嘛？ 系寒噶，好寒噶，会即系你喺个海度特别寒，你听到埋呢啲声嘅话， 系啊。佢讲开基调嗰个人仲恐怖，咁好多时基调都出事噶嘛，会你如果识基调咧，你如果系落去嗰啲嗱，你租一个船啦，佢掉你上岸咁就走噶啦嘛。你话俾佢听，喂，听朝嚟接我，咁啊第二朝嚟接你啦。而家有手提都好啲啊，但未必收到噶嘛。咁佢有啲咧，如果係嗰啲着咗嗰啲防滑鞋啦，咁你如果你石邊釣咧，有啲人會打口釘落去嗰啲打口釘咧，然後整個扣咧扣住自己啊，驚住 衝 落去啊嘛， 俾啲浪咁食咗落去。 咁嗰個咧，佢以前咧就成日兩個人一齊去基釣嘅，咁有一次咧就有嗰、那個咧，佢個 friend 咧就。落海瓜咗嘅，即 系 系啦，即系俾啲浪冲走咗啊，救唔翻嘅。咁佢好记得咧，嗱，你通常支竿就你揸住支竿冲落去噶嘛， 系啊， 支竿应该唔见咗噶啦，跟埋落咗海噶嘛，佢有一次咧就系一齐去出发， 咁咧就又佢隔咗咁冇幾耐就冇事噶啦，即個老友死咗，咁你中意釣魚就釣魚啦，佢唔關個老友死咗，佢唔去釣魚噶嘛，係嘛？只不過心唔舒服嘅啫，咁啊有去基調。佢好記得嗰次咧，咁你知依家基調好重皮喎。几皮嘢喎，可以卖你。 几皮嘢啊？ 嗰支杆佢可以好贵喎，成套架撑，连埋啲衫啊嗰啲可以好贵噶嘛。佢记得佢嗰、那个佢咪有啲有个袋装住支杆嘅。 嗯。 佢有一次出海咧，佢发现佢个 friend 嗰支杆喺个袋里边。 哇！ 因为点解佢会认得咧？嗰支杆系个 friend 喺日本特登买翻嚟嘅。 嗯。 佢唔系喺香港买嘅。 哇！好，即系喺个袋嗰度一打开。就發現到佢個 即係去租船出去啦，去到基調啦，佢開咗個袋，見到嗰支杆喺度。 哇！心都寒埋嘅喎。 係啊，但係佢嗰支杆係應該係失蹤咗嘅。嗰當日係連埋個 friend 一齊落咗海嘅，揾唔到嘅，因為嗰日都比較大浪嘅，叫咗佢唔好行咁出㗎啦。咁你知啲友仔钓下有鱼嚟就唔理噶啦，系嘛？ 盲头乌蝇咁冲出去。 其实大浪就唔系好适合基钓噶嘛。 系啲鱼都唔会。 唔系你识基钓嘅人知啦，会审有理啊嗰啲噶嘛。你太个大浪一嘢冲晒上岸，啲有理咪冇晒。 系噶。 但系佢就唔听咯，越行越出。 越行越出。 但系佢最恐怖系见到支杆啊嘛。 哇！咁但系有冇点处置支杆？ 边个啊？ 咁你嗰个人？即系打开见到嗰支杆咁都要处理佢， 俾翻佢家人咯。但嗰支杆佢唔明点解会喺佢个袋度出现啊？ 系咯， 系咪先？ 我有 friend 想送翻俾佢留念。 哇！你吓死你，点敢用啊？系咪先？佢因为嗰支杆佢系特登喺 日本 去嗰次去日本玩去买嘅。 嗯， 即系有啲人中意相机啊，去日本买相机啊，中意 Epiphone 走去扩音机啊，就喺日本见到有啲安桥嗰啲靓嘅买翻嚟噶嘛，佢好记得嗰支杆系好特别嘅，佢同我讲。 不过我觉得即系其实又唔使咁惊嘅，即系始终熟人啊嘛，我又唔系我害死你，又唔系我踢你落去嘅。咁如果你系佢一不小心即系成咗意外嘅时候，即系可能佢又唔，我又觉得佢又唔会特登翻去搞，又唔使惊到咁样嘅。 咁佢我唔知啊，佢话佢唔紧要咯，俾翻你屋企， 俾翻屋企人都啱嘅。 系啊。同埋呢啲近水边嗰啲咧，尤其是夜晚啊， 我唔敢落去噶，真系唔敢落。 你有冇游夜水噶？ 冇，梗系一定冇。 以前我哋僆仔好中意咧，水塘咪有个碗嘅， 嗯， 好似个碗咁嘅嘢，水满就喺嗰度流翻落去嘅、 嗯。 以前我哋僆仔好中意咧，话僆仔啊，十几岁啦，就斗大胆夜晚喺个走落去个。去个城门水塘，喺城门水塘走落去又游去个碗嗰度。 哇！你 但系夜晚游夜水咧，系可能有嗰个气氛咧，你系成日凝住咧， 凝住系 有嘢，有嘢喺后面跟住你。 因为我嗰次咧试过咧，同个 friend 啦，无聊冇嘢做，屎忽人走上去嗰个将军澳嗰个小夏威夷径，如果人应该有人知嗰度都几出名，近排出咗名。但系嗰度咧，其实咧相传咧就好多人传噶，嗰度咧就嗰个瀑布嗰个位啦，就。成唔知点解以前咧就成日咧，因为以前将澳都好未开发嘅时候咧，以前成日都有僆仔喺嗰度玩咧，就浸鬼死个，年年总有一两个嘅。 穷啊嘛，冇钱啊嘛，去嗰度玩水。 系啦，但系唔知点解年年都唔好唔深水嘅、啊，即系顶尽都系可能两米嘅啫、啊，即系但系当然对于僆仔嚟讲好深啦，但系唔知点解年年都系死一两个。咁但系后屘我哋嗰次去到咧，其实就其实我哋又觉得。即系沿岸边又冇乜嘢，啲水都清嘅。但系咧一出啲咧，哇！啲水又好似即系上次游船口嗰啲咁黑色嘅、你又真系唔敢落去，有你 feel 到好寒嘅、就唔敢落去。嗰啲位其实可能唔知系咪啲山啲树多啊，成日遮住冇太阳到啊。咁、然之后咪变咗咪好阴咯，啲气又阴啊。咁然之后真系唔敢落去嗰啲。 又系嗰啲位啊？ 系啊，又系嗰啲位啊。通常啲河边啊，嗰啲溪涧咧，其实系好危险噶嘛。讲真。 你啊有个嗰个新界新娘潭里边有个位咧，啲人好中意喺个石头跳水落去嘅咧。 系咪大蚊山个四叠潭啊？ 系咪嗰度咧？ 嗰四碟潭 嗰次試過有條友咧，佢話喺嗰度跳落去，其實嗰度你要啱個位先得嘅，唔啱嗰個位唔夠水深嘅，咪頭都崩嘅，插入去咁要兩個人。其實喺嗰啲高處插水，一落去咧就要挖翻個人上去 喎。 你一落去就要上嘅咯，唔係就到底嘅。係、嗯、 啊， 仲有試過一插落去咧。佢嗱，我唔知佢講嘅真啦，因為你始終你冇戴冇鏡咧，你望嘢係唔清噶嘛，蒙蒙地啊，佢 蒙噶嘛， 佢插落佢成日見到個有喺個水底度係個樣咁望佢咯， 係咪石頭嗰啲樣嚟㗎呀？ 唔係石頭，佢話係好清楚， 好清楚。 嗰個人仲眨一眨眼嘅， 哇！ 係啊， 咁 但係得佢一個人跳啫喎，即係其實唔係好多人夠膽跳落去噶嘛， 係梗係唔夠膽啦， 跳錯咗會穿頭噶嘛，大佬， 梗係啦， 係啊，佢話見過咯。喺个水底度，佢初头望一望，对望一眼，佢以为你话斋以为眼花啦，但系佢咁样眨一眨咯。 但系佢又冇扯佢落去，咁应该都冇乜恶意嘅。 冇啊，玩佢啫， 玩佢啫。 系啊，哇！呢一节就够钟，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